30分，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Hello， 孙岩姐好，大家好。 摩卡会在我们节目中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听友网友来交流大家约会中的问题、恋爱中的问题、情感中的问题，和大家谈情感。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每天的节目内容，每天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这些来自我们听友和网友生活中的情感问题。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节目也是这个名字，公众号大家也是搜索这个名字，然后把你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分享哈。有一位男生呢，就想在我们的节目中，他说，孙岩姐，我要借助你这个节目啊，咨询一下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摩卡老师哈。他说，我就想问一下，男生和女生为什么才会产生爱情呢？他说，因为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困惑哈，我自己觉得我的条件还行，我呢名牌大学毕业，工作非常的努力和勤奋，我已经工作有3年多的时间了。我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在北京的男生中，同龄的男生中来说还是可以的，那么公司工作也都还不错。我自己呢讲究卫生，很干净，平时做事儿做人积极努力，很上进，在公司里边应该说也算是业务主力。那么我自己呢还觉得我没有什么坏习惯，做事情也是比较规矩的，而且家庭教育一直也都很好，父母和我自己的努力让我自己呢觉得做人做事情都应该有一定的准则，我会遵守公共社会道德。那我的人际交往，我对朋友、对师长、对公司的同事们、对前辈们，包括对比我晚入职的同事们，我都会真诚热心。我觉得应该如果按照给一个人打分来说，我算是一个不错的男生，分数应该不会太低，长得呢也没有过不去的地方，我还很有爱心，包括爱小动物，而且呢我自己有了工资之后呢，我还捐助了灾区的孩子们上学，这样的一些慈善活动我也在参加，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内心也是一个挺美好的人。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哈，我的问题是，我喜欢了一个女孩子，其实我喜欢她都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她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女生，我对她很好，她其实早就应该看出来了，因为我已经很勇敢地约了她一次又一次了，可是呢她从来没有愿意和我出去过，她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在拒绝着我。那么我觉得爱一个人专注和持久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经常会给他发一些微信，比如说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好玩的段子啊。另外呢，工作中如果有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需要提醒他的，我也会提醒他。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因为在一个公司上班，虽然平时的工作没有更多的一些打交道交集的地方哈，可是有的时候看到，比如说碰到他加班回去晚了什么的，我还叫住他，我说让我送你一段路吧。他有的时候就会找理由，有的时候呢和其他的同事在一起，他就会好像像躲避我一样，这个离我挺远的。那么偶尔我如果说能够碰到大家中午在一起吃饭啊，我还会给他买一点小零食什么的。另外呢，我还经常会给他发微信，比如说早点睡觉啊，哎，这个美剧你看过吗？哎，这本书你读过吗？或者诸如此类的，我总想找一些话题跟他说。可是他对我吧，我就是觉得挺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点现在故意的回避我，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特别想问一下摩卡老师哈，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产生爱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产生爱情呢？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做的也挺好的。我对女生虽然我在追求她，我也努力的想约会她，可是我还是很有礼貌的，我不会冒进，我也不会让她觉得我在侵犯她。所以我到底失败在哪儿了呢？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下产生个爱情什么的？ 这问题很长哈，但基本我都认真听完了你里面的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感觉你是一个条件挺好，然后标准蛮高，然后能力也挺强的一个男生。然后这类型的男生的话呢，我的经验里面就是可能你会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然后同时呢会下意识的拿脑子里面的这把尺吧，然后去要求，可能会去要求身边的人哈，就下意识的有意无意带出来的，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么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身边的某些人哈会不舒服的，因为大家这个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团队也好，一个环境当中的人是三三六九等，也不是说分三六九等吧，就大家是不一样的哈。有的可能是这种拼搏向上的，有的就是比较闲散比较悠闲的，那要看这个女生她是什么样的类型了。然后还有就是你提到了你的各种条件都不错啊，内涵啊，长相啊，然后外在啊，内在啊。是这样，就是你刚刚罗列的这所有的这些条件呢，它都是基本上哈都是在大脑的这个逻辑思维系统里面的一些指数或者是参数。就是说你看我收入不错，你看我上进，然后我条件好，我长得怎么样，我家庭背景如何，我还这个做慈善，我还捐助希望工程的孩子，然后业务能力很强，诸如此类这些。 OK，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就是一个上进好青年他的形象哈， 上进好青年，就其实就跟有车有房对吧？然后呢，这个收入这个年薪百万哈，这种他可能是这是性质差不多，但是这个是一个大脑里面的一个就是罗列条件的一个东西。你看我条件如何如何，一二三四，我打分，我是一个八分男或者九分男，所以你就应该喜欢我，你不喜欢我的话，就是你是智商有问题，对吧？确实是，如果说这个女生她不喜欢你，一个条件这么好的一个男生，一个富二代，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霸道总裁，或者说是一个凤凰男，诸如此类的，她确实是女生是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你可以说她智商有问题，但她情商没问题啊，因为喜欢这个东西，她不从大脑的分析当中来，她从你的这个身体的荷尔蒙的这个系统当中来，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也再三的说过，男生和女生如何产生这个爱情呢？或者产生感情，首先的话肯定是互相之间打开了对方的荷尔蒙系统啊。那么这个荷尔蒙系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心嘛啊。但是刚才呢，这个男生他你提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其实都是走脑的部分哈，就是我们分析出来的。所以呢，这里我送给这个男生或者说其他的男性听众一句话，这句话叫什么呢？这句话叫做吸引不是选择。 就是说我喜欢谁不喜欢谁不是我大脑逻辑分析比对条件出来的结果、 嗯、 而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一见钟情啊，或者在相处当中我就是莫名其妙的我就对他有感觉，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比如说这个男生他这个比如说浪荡不羁的哈、 嗯、 然后呢也没个阵型，然后呢或者说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那些影视作品当中大家经常会看到的那种男生的感觉吧， 就是不一定是个上进好青年、 不一定，就是他不一定是一个符合我们这个脑子里面或者世俗标准的这个好， 对、 啊、不一定符合这个好的标准，但是呢就是有那么多这个女生就是喜欢他啊， 嗯， 然后像这种的话什么韩剧日剧里面那个或者香港的这个电影当中都有很多，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还谈不上爱，你只是追哈、啊、你是追他，然后从这个女生的反应来看的话呢，她对你目前来说对你的这个我们叫做窗口或者是感冒的程度是不大的哈、啊、很明显是不大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常规来说，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就根据经验和常识来说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因为你们是公司的同事，那么这个女生她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她是不是脸皮比较薄的哈、啊、相对来说内向一点的女生，她会不会是因为顾及到这个社交的压力，比如说你对她太好了，然后呢别人也都看得出来，她也都看得出来，就大家都心知肚明，然后这个女生呢会觉得啊这样的环境是特别让她不舒服的，比如说背后别人同事们都拿她跟你的事情来聊八卦呀，或者说这个隔三差五的打趣一下或者怎么样，那有的人她是特别不喜欢这些，就自己成为别人的下酒菜下饭菜的这种， 嗯， 所以这个你需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在职场当中的话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了下班的时候他跟别的同事在一起的有别的同事在场的时候，你说哎要不要我送你啊或者干嘛，表现的有点过于热情的时候，这个女生就比较回避甚至说反感，那么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公司社交的压力的原因在里面。 对， 那么 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让公司知道某人在对我有特殊的意思， 对，反正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就是特别不舒服啊，不喜欢这种感觉。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想想这个女生她吸引你，就是你喜欢她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不是像你刚才罗列你自己的那些原因那样子哈。然后，那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它就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打开这个荷尔蒙系统，而不是大脑的逻辑思维系统的这些，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女生或者我们经常说的要有感觉，感觉这个东西，对吧？你把它拆分开来的话，无非就是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哈， 嗯， 由这些东西来构成的。那么你跟他最大的社交交集的场景就是在公司，那你在公司的一些表现我们是看不见，他其实他有很多细微的地方，那如果你做的事情或者你的一些动作或者说你自视甚高，比如说你条件很好能力又很强，那你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傲气带出来哈，会不会有一些对其他同事的话会有一些这个下意识的这种看不上瞧不起，我不知道哈，我随便说的只是举个例子，然后呢这些东西是不是会让你的印象在他的心里面，在这个女生的心里面会减分，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说回到这个你的问题，就是男人跟女人他这种爱情的这种感觉究竟要怎么样产生，这个问题上面 哈， 那么这个感觉怎么样产生的话呢，其实原因有很多，但是我这里的话就说一个比较重要的吧哈，智商在荷尔蒙系统当中它占的比重不大，情商在荷尔蒙系统当中占的比重是极其大的。那么情商它有我自己我认为它有三个 指标，第一个是你的情绪管理能力如何，第二个是你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如何，第三个是你的换位思考的能力如何。如果这三个你都做得比较不错的话呢，那你在别人眼中的这个情商是比较高的。 嗯， 那从刚才你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就是你有一些越界哈，就是两个人之间现在的这个关系，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做的东西有一些越过了你们目前的这个是关系的边界，一旦越界的话，其实会让对面的那个人，对方会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然后特别是女生。那么你们现在其实我理解就是普通同事的关系，而且可能你说到你不在一个部门，平时见面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对吧？那我理解就是一个普通同事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阶段你有一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但是刚才你的描述当中，我觉得你提前做了一些就特别亲密的同事，然后比如说我们是在一个 team 或我们在一个部门经常一起加班呢，然后做了很多项目比较熟的了，就是下班之后公司以外的场景我们还可以互相去对方家里做做客聊聊天，一块喝喝酒撸撸串，然后呢已经是工作外的朋友了，这种阶段的同事关系做的事情你已经在提前做了，但实际上你们现在关系并没有到达那一步，那么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你减分的点，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就是注意一下，希望这些经验吧，能对你有所帮助。 嗯，对啊，这个男孩子现在他遇到的问题，其实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很多在追求另外一半的男生，遇到的问题可能都蛮相像的哈。他也在想，他想的是我一片诚心，然后我又是一个好人。我又是一个好形象啊，我又是一个好青年，那我又一片诚意。对方反正现在也没有男朋友嘛，看上去好像也没有人到公司来接他。听其他的这个某大姐说啊，某小妹说他还是一个人，好像也没有另外一个人。像我这么好的人，会不会有一天就自然而然的他对我就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啊？甚至有一些男生可能在此刻，也许还能够。这个可能会想，也许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的变化哈，比如说突然有一天他需要我这个接送他啦，或者说突然有一天他遇到什么困难，我伸手去帮他了，哎，这样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对我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本人就通过我做这个工作，然后见的这些学员和客户的资料案例来看的话，我对这种可能性就是。认为他的这个出现的比率还是比较低的，出现比率比较低，这个男生，需要更正过来，或者说所有人吧，我觉得男生女生都是一样，需要更正过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真心只是一个基础。他只是这个恋爱这件事情能够达成就好圆满的结果能够达成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你需要有经营的方法，有经营的方法。那么网络上的话，就是俗称这个东西叫做套路，对吧？ 对， 俗称这个叫套路。套路是一个带有贬义一点的词，但如果你用一个褒义一点的词来说的话，就是经营的方法。那么公司有公司经营的方法，感情有感情经营的方法，婚姻有婚姻经营的方法。这个经营的方法，它不是说总是做好的事情。而是要做对的事情。那么这个对的事情，有的时候你是需要通过比如说这个做坏的事情，或者说用一个就是让别人这个体验并没有那么好的一种，或者说我们叫坏的方法来达成的。就是总之你要这个感情的结果好或者公司的结果好的话呢，你要一直做对的事情。那么这个对的事情有的时候是通过好的方法好的手段达成的，有的时候是通过坏的方法，用坏的手段达成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能不能够理解。总之就是这么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开公司的话，我相信所有开公司的人他都是真心想要赚钱，真心想要发财。但是每年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公司在倒闭，你能说那些老板他都不是真心想赚钱吗？那既然大家都是真心想赚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司在解散在倒闭呢？在破产的，所以说这里面其实跟感情是一样的。你真心爱一个人，真心想跟他谈恋爱，想跟他结婚，这个只是一个基础。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人的话，喜欢也不是喜欢，就是他会把这个真心等同于全部，好像说我有真心，这个结果就一定会产生。其实不是，真心的基础之上，你还要用对经营的方法，要一直持续用对经营的方法，这个结果才会产生的。 所以持续是可以的，但是持续用的是经营的方法， 对， 是吗？ 对对对， 具体的方法，你在这儿还能跟大家介绍吗？ 这个要有场景啊，要有这个场景的，就是总之就是你简。我说一个核心吧，这个核心就是说，要有好坏对比，是需要有好坏对比的，也需要有一个进退的节奏，不是一直进，也不是一直好，不是说你一直对这个人好，然后呢，他就会被你追到，也不是说你一直闷着头往前猛攻，然后呢，他就会就被你感动，然后变成你的女朋友，不是这样子的，是要根据情况选择，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该站在原地的时候你要站在原地不动，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要用一些好的方法，有的时候呢，你要用一些坏的方法啊。有的时候你要用一些坏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他并不认同哈。为什么我喜欢一个人，我真心爱一个人，我还要用一些坏的方法来对他？这个太扯了。其实不是的，因为呢，如果你不想要手心的话呢，手背也就同时消失了；如果你不想要白天的话呢，那么黑夜也就同时消失了。所以，如果你有的时候，你不对，就是不在这个感情当中，用一些战术上的坏的方法的话，那你的那些好的那一面，好的那些事情也就同时消失了。这个是就是人心和人性的东西。就你如果你好没有坏做对比的话，好就消失了。 这个说到这儿，那想追求另外一半的男生还是女生们哈，特别是男生们啊，都觉得挺奇怪的。 嗯， 这个摩卡老师，你让我们怎么坏呢？这个坏是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那个坏啊。 对对对， 这个坏 这个摩卡老师经常会提到，对。 对，但这个其实我也是引用嘛，因为这个话已经流传很久了嘛。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然后有很多的男生，我有很多的客户就会问我，他说这个摩卡，你说这些女人的脑子是不是都被门挤过了？为什么这个他们喜欢那些对他们坏的人呢？啊，对他们好的这些男生的话，他们为什么就是很烦呢，或者躲着，或者不喜欢呢？你说这些女人的这个脑子是怎么回事？是，我说其实不是啦，就是只是那些男生的话，他们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总是能够很快速的打开女生的这个荷尔蒙系统的这个开关。那我们这些好的男生呢，其实你说是好的男生了，那么其实翻译过来的话，可以画一个等号，就是无聊的男生。啊，就是无聊的男生，因为你只会好，一旦没有了对比，什么事情一旦没有了对比，他就变成了无聊，或者你长久的做一件事情，他就变成了无聊了。 嗯， 就是别人你一做，或者你还没开始做啊，别人就知道你这个已经是要做什么了。就像我们看剧或者看一个书，你翻了第一页啊，或者你刚看了一分钟，你就知道了这个剧这个电影它之后要发生什么，它会怎么怎么样，你肯定会在这个豆瓣上发个影评啊，这个剧好烂的，没有什么意思，不好看，很无聊，大家别看了。其实在感情当中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总是保持着一种无聊的对对方好的状态的话，其实你的那个好的价值感会很低啊，价值是有的，但是价值感很低。 对对， 就像把 LV 摆在了路边的这个地摊上面，然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 A 货，你就是50块钱，但它有可能是一个真货，但是它的价值感是很低的。 所以追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 对啊，因为 需要学习的。 对啊，基本上我觉得赚钱还是为了你的幸，就人活着还是为了追求一个幸福感嘛。这幸福感的话，肯定不是跟这个财富的多少有关，它可能到了一定的量之后，再往后的话，就是你多个10万、100万、200万，已经没有区别，它不影响你的这个幸福感了。那幸福感最终还是归结到你和身边人的关系，特别是身边最亲密的那些人的这个关系的质量高与低。所以你构建一个男女亲密关系，有可能将来是你的老公老婆，对吧？有可能是你们可能要生活很长时间。那这种这么难，或者是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目标的东西，他怎么可能简单呢？不可能简简单单就达成的。 对， 嗯， 好，谢谢摩卡，希望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回答问题哈，我们能帮助到那些正在 追求女生的那些男生们，因为可能男生们遇到的有一些问题都差不多，觉得自己感觉还不错，又是一个好孩子，为什么对方对自己就是不动心？ 但你想 想蛮委屈。 孙燕姐，或者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年读书的时候，那女生们就是喜欢的不要不要的都是那些坏分子的，那些坏男生对吧？敢于跟老师拍桌子的，然后呢天天就是这个打架啊，逃课啊，然后一种感觉那个学习成绩很好的那种戴着眼镜然后那种男生的 话，就书呆子型的， 书呆他就是干不过这种坏分子。然后这个问题我在学生时代我也思考过，为什么这班上的女生不管是学习成绩好的学习成绩不好的，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的，他们为什么都喜欢那些坏分子呢？对吧？ 嗯，就喜欢有个性的，喜欢突出一点的，喜欢那种能把自己的还要把自己的个性表达出来的那样的，比较张扬一点的。 对，就是所以 我通常会以为那时候的女孩子，我会觉得太小了，不懂事， 就是脑子还没发育好，是吧？ 对对对。 但其实后来我长大以后再回想起来的话，其实并不是，他们只是那些男生哈，整个初中的、高中那些男生，那些所谓的坏的坏分子，他们在那个特殊的阶段是打开了女生的这个吸引力开关的，打开了他们的荷尔蒙系统的。嗯， 吸引力开关哈。 对，吸引力开关。 嗯，好吧，这个男生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打开自己的吸引力开关吧。 对对对。 嗯，包括这一类男生哈。好的，谢谢摩卡，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恋爱、婚姻、情感问题。今天是摩卡约会顾问摩卡，那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恋爱和约会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稍后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节目内容。 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承受，只因我曾许下承诺，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爱就要苏醒，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二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今夜思雨时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播出，您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有一位男生说我最近啊交了一个女生朋友，那么我的妈妈给介绍的，比我小三岁，见过两次面。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啊，我觉得是不是我和她的闺蜜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导致现在不愿意和我再相处下去了呢？我问她的闺蜜，我说诶，你找男朋友了没有？好像这句话说错了吧。 那太错了呀。 然后 你跟人家女生 A 这个相亲约会正在处，对吧？你问人家这个女生 A 的闺蜜，然后问这个闺蜜，哎，你找男朋友了没有？这个话的指向性，或者说这个话的这个歧义性哈，就我们暂且说是歧义吧，我先默认你是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啊，这太明显了呀，对不对？你跟这女生约着会了，完了你问她的闺蜜找了男朋友没有？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嘛？这个是。 对呀、啊，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啊？我也挺奇怪的。 不，有的时候我也理解哈，就是有一些男生他确实没有太多那个想法，纯粹就是属于情商低哈，就不说话不过脑。说话不过呢，他很有可能就是诶，你有没有男朋友啊？他可能是有些什么想法，觉得是不是他跟他的好兄弟看微信的时候看到这个女生了，然后说他的好兄弟可能感兴趣，或者是干什么想认识一下，这都不好说。但是太容易制造误会了，这样的一句话， 特别在这个交往的女生还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 对啊，你才是第二次约会嘛，第二次见面，然后互相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知根知底，这个都这不可能知根知底，就是说你们还基本上等同于陌生状态哈，就是才见了两次，就对对方的人品啊，或者说背景啊，这个都还在建立阶段。你说你要是这个老夫老妻了，或男女朋友了，谈了一年半载了，可能你这个女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人品如何，人家不会把你往坏处想。你现在的话，人家对你就没有。基本没有一个什么印象的时候，你这么来这么一句，这女生她的这个不安全感会被你极其的这个进行一个，对吧？ 嗯， 特别大的刺激，对吧？你不知道她会想什么了，这个女孩。 好了，说到这儿呢，男生女生们都知道错了哈，特别是男生们 啊， 你在约会的时候不要问人家闺蜜， 就不要三心二意的表现出来这种。 人家问有啥补救措施吗？人家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问摩卡老师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 补救措施，这个你就把脏水往外泼呗，哈，你就，我刚刚就是正好就是举例的时候，我举的那个例子嘛，你要不就是说那个，你有一个好兄弟哈，他可能，那天翻微信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闺蜜的，然后想托就是。 托你帮他问一下，但这个你也得把他就是想圆了哈，你为什么会去翻到这个、嗯、这个闺蜜的朋友圈或者她的照片，这个也有点怪。然后就是你为什么会联系到或者加到这个闺蜜的这个微信，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你这个信息你是没有给全的，我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完整的分析哈。就这些东西你都要想明白，你是不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这个相亲约会的时候，是这个女生跟你约会的这个女生带着她的闺蜜一起来的，完了以后呢，你可能就加了人家的这个微信，而且你加这个女生的闺蜜的微信的时候，这个女生知不知情？ 嗯， 好，是不是这个女生，比如说她去上厕所，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你赶紧跟她的闺蜜说，哎，那我们加个微信呗，哈，这些都是比较犯忌讳的，哈，这些都是比较犯忌讳的。你别说这个了，你就算是女生在第一次、第二次跟男生约会的时候带一个闺蜜的，这都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然后呢，有的男生他因为约会经验啊比较欠缺，或者说这个情商比较低，他会搞不清楚主次，对吧？你可能会跟这个闺蜜聊的热火朝天的、嗯、然后把你这个跟你约会的这个女生给冷落在旁边，这都会造成，特别是在前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扰。那么现在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你要不就是干嘛呢？你要不就是承认自己情商低，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反正就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一定要合理啊，一定要合理。就是你有，比如说你有个兄弟喜欢这个姑娘，然后托你啊去问一下啊，但是你一定要把细节想圆了，想清楚了。 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就是没话找话，是吗？ 是没话找话，但这个话题真的找的有点就是。真的有点是欠，真是欠揍。 对，你就是如果自己嘴笨，或者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当时面对两个女生的时候，还想讨好人家的闺蜜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说错了话，你就向你现在交往的这个女生去承认好了。 对，就是真的是，如果说像刚刚孙燕姐说的这样子，承认这个东西的话，我是也是给出同样的建议，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那句话怎么来说，就是什么什么百什么不如一成啊，就是百密不如一成吗？还是什么？就你想的很多，然后搞了很多的名堂出来的话，其实不如就是诚心的跟别人就是 对 说 诚心的说出自己当时的想法， 诚心说出自己当初的想法。那剩下的话就是说看人家信不信了。但是我觉得一般哈，如果你真的把那个诚心表现出来的话，通常别人都会一旦感知到了的话，人家都会相信的。 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 对，同意，就是真是这样的。特别是大家刚刚开始交往，那个女生如果对你也是有好感的， 对。 嗯，两个女孩子可能那边一嘀咕一捏咕，说这个男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啊 是不是个不靠谱。如果你是特别诚意的去道了歉，然后讲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因为很多男生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太笨了。 对， 如果你是很诚意的去道了歉，这时候女孩子可能心里也会舒服很多吧。 对，这个要看嘛，就是你现在的这个问题的话，是因为给这个女生制造了不安全感，其实就是让女生觉得你不靠谱嘛。你这跟我才约两次会了，你开始惦记上我闺蜜了啊，让我感觉就是很没有安全感。那么如果女生之前对你是有好感哈、啊、你们这个交流还不错，你自己去感觉，比如说微信上聊天啊什么的，她跟你约会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很开心啊，情绪都很健康，这个你去看。如果她之前对你的这个窗口或者说感觉不错的话，那么你可以给出一个什么理由呢？就是说我想把你的这个闺蜜哈、啊、介绍过给我的那个好朋友，正好呢我发现就这个闺蜜是我那个好朋友喜欢的类型，那我就想如果我们两对都成了的话，那或者说他就是这个你这个闺蜜哈跟我这好兄弟成了的话，这样不就是我就多了帮手吗？我跟你的这个感情的这个走这个看好的这个可能性也会更高。总之就是你既然如果问题是出现在安全感上面，那么你弥补或者说挽救的这个打的这个点，其实也是这个安全感这个点，那就可以挽救回来。但如果之前这女生对你就一般般哈，不是特别感冒，完了你又来这么一出，那可能就这个问题就有点大了。 嗯，好，谢谢摩卡。还有一位男生，这个男生说，我是个单身汪，刚刚开始工作一年的时间吧，最近啊有这么一件事儿，让我有点拿不定主意哈，所以问问你们的节目啊。有一位女生主动加了我的微信，这个女生加了我的微信呢，她当时说她是我的校友， 我就通过了。通过了之后呢，他告诉了我，他是比我要低一级，而且呢，在学校里他对我是挺注意的。可是说实话，我对他都没什么印象了。翻了一下他的朋友圈，我们确实是一个学校的，但是好像在学校的时候一点印象都没有，主要是他长得也很平常。可是呢，他对我似乎很感兴趣。我问他为什么要加我，他说他一直都挺关注我的啦。然后他还说到了我在学校里的某一些事情，当时有一些细节他也注意到了。那的确他是关注我了。我想问问，是这个女生对我有意思吗？我的心态吧是这样的，我现在是单身，可是呢，看她的照片，看她的朋友圈，她都不是我的菜，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女生，就是我喜欢的女生跟她是有差距的，可是我又是一个人，就是挺纠结的，也挺想谈恋爱的，可是又怕真的谈了恋爱，又不喜欢人家，会伤害人家，毕竟人家一个女生这么主动，那我要伤害人家好像也不太合适。总而言之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想答案你自己都已经知道了，对吧？其实从你后面问的这个问题描述的问题当中的话，都可以听出来你已经十分的清楚这个女生她主动加你，然后对你是不是有意思，或者是不是这个喜欢你，对吧？答案是很清楚的，明显是。OK， 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你现在纠结的是他吧又没有达到你这个找女朋友的标准，然后吧，但是呢你现在又是单身一个人，有的时候又孤独寂寞冷，对吧？又希望呢有一个目前呢有一个这个女生啊，有一个这个伴侣陪着你，这种情况呢你在纠结到底是跟他处还是不跟他处，对吧？纠结的原因就是说你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他，然后呢又跟他在一起啊，是不是这个将来有可能会伤害他，对吧？这我觉得有点想多了哈，你能不能跟这个女生在一起还两说呢。虽然说现在他是主动加的你，他在大学期间是就是对你有很多的关注，他现在对你是比较主动，如何如何，但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开局阶段哈，这个开局阶段，如果你们进入了这个中盘哈，继续往后走的话，你如果没有是一个表现出一个男朋友，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女生心目当中她的这个预期的样子的话，如果在他实际真正跟你开始相处并且走得比较近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一些表现或你的一些言行，你的一些这个状态不如他的，就是跟他的预期不相符的话，很有可能当年不是当年，就现在是他主动追的你，主动加的你，到时候呢又可能是他主动甩的你，主动这个跟你分的手，所以这个都要看的。现在你是有优势，但不代表你真的决定跟这个女生开始往前发展，就一定会这个一帆风顺，然后她就会各种就是听你摆布或者说千依百顺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实际上根本就不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就是往前走一走，好，往前走一走。然后其实我听哈，我的感觉当然我感觉也不一定对哈，我的感觉是你的恋爱经验其实还蛮不丰富的哈，就是蛮欠缺的，所以我觉得我建议你虽然说这个女生可能现在没有让你十分的满意，但是呢你是有想就是跟她处处看的， 啊，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哈，但是有的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动机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美好，但是后面的话成就了一段很美好的这个感情。有的时候的动机呢可能是很美好，但是处着处着呢就是劳燕分飞了，这些情况都有。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往前走一走哈，往前走走看，就像北京的这个房子一样哈，不要看到100%满意的再去租或者再去买哈，这个60-70分差不多就赶紧出手，不然回来第二天就没有了第二天就告诉你被租出去了，或者被卖掉了 好，不妨试一下哈，是这个意思。一位男生问的问题哈，说有一个事情呢有一点点为难，就想问一下你们，我现女友跟我在计较，原因呢和前女友有关系，是这样的，前女友 高中的时候就好了。后来大家上了不同的大学，但是好在两所大学不远。在整个大学期间呢，我们谈了很甜蜜的恋爱。但是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矛盾。那时候已经意识到了，小的时候在一起的那些价值观啊、人生观啊、世界观啊，确实是有诸多不同的，想要的生活也的确不一样。我呢一直在努力奋斗，而我的女朋友呢一直是属于那种比较弱小可怜型的，她特别不愿意出去奋斗，如果什么事情能偷懒躲过也就躲过。她是这样一个人，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愿意去保护她，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意识到，如果和她去做伴侣的话，真的有的时候会很累很累。其实我欣赏那种独立一些的女生，可是就是因为她太柔弱，又娇小又喜欢哭，所以呢我一直都舍不得和她分开，主要是觉得分开的时候心理压力会很大，就像是把一个弱小的小动物扔到了车流穿行的马路上一样，自己觉得挺过意不去的。终于还是在工作两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那段时间大家真的是很不开心，分手了。可是在分手之后吧，我就是心里边总觉得放不下他，而他呢有任何的事情也总是找我哭诉。不管怎么样，在大城市中我们俩来自同一个家乡，我们两个人毕竟有那么多的渊源，再说从青春期开始就好了，一直虽然到现在分手了，可是那么多年在一起类似于亲人吧。他有任何的困难，只要他告诉我，我还是会第一个念头冲上去看能为他做点什么。我现在已经交了现女友了，现女友知道以后就很不开心。其实一开始交往现女友，我就没有瞒着现女友，我有这样一个前女友，我已经告诉他了，这样一个前女友很弱小，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帮他的，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们俩刚开始好的时候，我的现女友是一个独立女生，她很大度，她说没关系我能理解。可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不能理解了呢？哎呀，反正在这个关系里边我挺纠结的。我现女友非说我放不下前女友是放不下和前女友之间的感情，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你们觉得呢？ 那你现女友说的没错啊，那你确实就是放不下和前女友之间的感情嘛。然后从你这一大段的这个问题的描述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你对你这个前女友的这个感情啊，就跃然纸上了，对吧？然后我觉得我会蛮同情你的这个现女友的啊，或者说你们三个人我都蛮同情的。这个前女友，你还有你现女友，对吧？你们三个人的这个情感状态呢，都质量都不高。然后呢这个要负总责的人呢肯定是你啊，是因为你这个不清楚，就是脑子里面对这个事情如何去做到一个真正的好是不清楚的啊，是一团浆糊在脑子里面。你现在跟你的现女友在一起，然后这个你又对这个前女友有各种这个藕断丝连，或者说这个余情未了。这种的话你又没有办法给你前女友的一个有可能的一个未来，对吧？因为毕竟你们已经分手了。然后呢你跟你这个现女友在一起呢，你又给这个现女友一种这个三心二意或者说余情未了的这个感觉，然后你让你现女友她现在对这个感情的这个满意度或者质量也降低，然后直接导致呢这个黑玫瑰和这个白玫瑰，对吧？然后呢你都没有把它处理好，然后导致你自己呢这个身心俱疲，然后在感情上面的这个幸福感也很低。所以就是你一直在用你觉得好啊、仁慈啊或者不忍的，就是总之是你心里面的这个光辉的男人这个形象在做事，做的全是好的事情。但是从结果上面来看的话，你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好。 嗯， 你做的事情害了三个人啊。如果说你跟这个前女友就是断就断了，断得干干净净，然后他也其实他你也说了他一直都很懒啊，或者说很弱小啊，或者说很喜欢就是这个做受害者啊，然后就觉得自己长不大需要有个人来保护啊，但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给他继续提供这样的保护了，你已经跟他分手了 OK， 那么你就应该把这种这个依赖给撤掉。当这个依赖被撤掉，这个拐棍被拿走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学着自己站起来，或者去找那个，再找一个真正就是可以给他依赖或者可以给他支撑的一个有未来的一个人。但你现在呢，站着这个位置填的这个坑，其实是在耽误你这个前女友的时间，因为他的感情的寄托还多多少少吧，我觉得只有百分之至少有50%-60%吧，还是在你这儿。然后你这个现女友呢，其实她挺好的，对吧？她也符合你的对女朋友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这个期待。然后而且她开始的时候你也说了，人家很大度，说这个人之常情嘛，没问题。这个是从别人那一边给出的一个态度，对吧？但是你自己呢有点拎不清楚，就仗着别人给你的这个权限吧，然后再一直在使用或者说透支。这个其实就跟我举个例子吧，就跟在公司里面，比如说公司给员工说 OK， 大家呢每个月可以有这个1000块钱的电影票的报销，或者话剧票的这个娱乐的这种文化的这个生活的开销的报销。然后你呢每个月你都报1000块，报个999块、998块，就你非得把这个额度用得满满的，对吧？然后这个的话，其实你说你错了吧，啊，你也没错，确实公司给了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你说你没错吧，这个就你一点也不为公司考虑，就是你该看你就看，对吧？你一个月就一定要把这个额度全部看的这刚刚好那么满吗？是吧？这个其实它会体现或者反映出别的问题。我觉得从你现女友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说可以没问题，这是人之常情啊，那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管别人，这个是他大脑在逻辑分析的时候给出的一个答案。但是你的所作所为的话呢，直接导致的是让他的荷尔蒙系统啊，让他的心里面不满。所以他这是两个系统，就像我刚才说到其他问题的时候说到的这个核心概念是一样的，两个系统给出的指令，一个是这你的现女友对你现在的这个不满或者有些抱怨是来自于他的荷尔蒙系统，是他心里面，这是他无法控制的东西。 对。 然后呢，你开始的时候你们俩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跟这个女生说，你说我有一个这样的前女友，如何如何啊？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帮帮她或者干嘛。然后当时那个女生她说可以啊，这个这是应该的嘛。然后什么什么，这个是他大脑给出来的一个信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在我看来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一点也不矛盾，一点也不麻烦，干嘛呢？你就是应该啊，人既然走了，感情既然死了哈，你就应该干嘛？你就要结束你所谓的这种好，你这种好真的是一种坏来的，对三个人都不好啊，只是你自己觉得说我好啊，我多好，你看我有了现女友，我还对前女友还有各种关心啊、爱护啊、照顾。这个在有的这个女生的公众号里面，或者在有的女生的这个脑子里面，就是渣男的，就是渣男啊，不是渣男是什么？或者说说重一点的话，说重一点，他们就直接说你是渣男了，对吧？你有了现女友，你还老帮前女友，你不是渣男是什么？所以我希望你要这个清晰啊，真的要清晰起来。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它这个边界感其实还是需要的。你要知道，有一个边界，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而且这个，你脑子里面认为的好和实际会带来好的结果的那种好，很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对，我建议你这个尽早从和前女友的这个感情当中抽身，为她、为你、为你现在的这个女朋友，都应该抽身，或者说断的稍微干净一点。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提到了好这个词不止一次哈，这个案例也不止一个。有一些男生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好规矩的男生，那有一些男生是觉得，你看我虽然和前女友分开了，但是我还是一个很好的前男友。 这个是一个点非常典型的，就是真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属于 认知 的问题了啊，这是认知的问题。对，所以说很多男生的话，他们一直觉得我好啊，我在做好事啊，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你要看结果，任何事情都是结果最大声。如果这个结果是坏的，那么 OK， 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可能采取的方式，它其实没那么好。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啊，不见得好心 你做的这些事情就真的是好 事。好 心 办坏事太多了， 对 吧？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太多了。 对，好的，今夜思雨时，大家有任何拿不准的情感问题、约会问题、恋爱问题，由我们的约会顾问摩卡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所以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找到摩卡的公众号，了解到更多关于约会的技巧哈、啊，魔术的魔，卡片的卡， 对， 也可以知道更多。那今晚我们今夜思雨时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紧闭的窗户，如果我付出能给你幸福，能否让我同住？其实爱是不好走的路，谁不是千辛万苦，带着伤泪顽固，不肯后退一步。I wish I can fly， 陪你一起爱，再将天空找回来。昨天的伤害难以忘怀，你受的罪我I wish you can fly， Don't close your eyes， 你还拥有我的爱。别将我推开，星辰大海将我一起掩埋。再去猜上天的安排，牵手困在给真爱，你受尽的苦我用爱弥补，让我陪你。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